第181集，月星谷。住院的这几天，尽管饱受病痛困扰，但仁义的心情是好的，因为他频频接到的都是好消息，包括安家小区疑似纵火骗保已立案，警方已经掌握了为紫燕洗钱的组织的犯罪证据和人员名单，总队领导也专门来看过他一次，安慰他要相信组织的公正。而且龚应贤虽然忙到没时间来看他，但哪怕抽出吃饭上厕所的时间也要跟他说上几句话，发上几条信息。仁义身残志坚，时不时就来两句带颜色的，想象着那头龚应贤羞恼的样子，就止不住的嘴角上扬。躺了三天后，仁义可以进食了，也可以下床了，便让护士推着轮椅送他去看飞兰。 护士姐姐，其实我能走路，这是不是夸张了呀？ 你冻伤的皮肤刚刚开始愈合，不要作啊。 那我什么时候能出院？ 听医生的。 两人的病房离得不远，但这几天飞兰也没主动来找过自己，大概是情绪还没恢复吧。到了病房门口，护士敲了敲门，而后推门进去了。屋内不止龚飞兰一人，还有一个仁义从未见过的男子正背对着他坐在床头，肩膀一耸一耸的。龚飞兰脸上也带着未干的泪痕。仁义待在原地，进去也不是，出去也不是。 是家属吗？ 床头的男子抹了抹脸，转了过来。 我是他父亲。 他看到仁义，瞳仁微微闪烁。仁义早有预料，所以表现如常。他点点头。 啊，你好，我是 啊，你是仁队长吧？我叫月星谷，谢谢您两次救了我女儿。 啊，客气了，这是我的职责。而且我跟龚博士是朋友，飞兰就像我自己妹妹一样。 仁义朝龚飞兰笑了笑，龚飞兰勉强一笑，表情有些僵硬，完全不似平日见到仁义那样的热情活泼。 我一直想找机会当面向仁队长道谢的，但是我大部分时间啊都在国外忙生意，这次飞兰受伤我都没能及时赶回来。 他面显深深的愧色，仁义仔细分辨着月星谷脸上的每一丝表情变化，那份自责和内疚肯定是真的，这让人实在很难把这个斯文温和的父亲与坏人划上等号。 还好飞兰也没什么大碍，她是一个很坚强的女孩。不过父母多陪伴对孩子的成长是很重要的。 是。你们先聊，我去抽根烟，司机应该把饭送来了，医院不好停车，我正好去拿回来。 护士和月星谷一起离开了病房，仁义自己划着轮椅来到龚飞兰床边，笑着看她。 哇，还这么没精神啊，是不是吓得每天晚上都在哭啊？ 才没有呢，第一次看你留胡子，好奇怪啊。 哎，是不是特有成熟男人的魅力？ 没有，你现在又瘦又憔悴，都没以前帅了，快点好起来吧。 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，你也是啊。 仁义伸出手朝龚飞兰摊开手掌，龚飞兰把手放进了仁义的掌心，仁义轻轻握住了他的手，柔声道： 飞兰，你两次经历这么严重的事故都能活下来，这说明你的命啊硬得不行，老天爷都不敢动你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 可是我有点害怕，我没想到有人会想杀我。 他的目标不是你，而是我跟你哥，所以你哥要把你送去国外，你以后都安全了。 那你们呢？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安全？ 抓到坏人我们就安全了，而且很多人都会因此而变得安全，这是你哥的职责，你相信他吗？ 嗯， 我也相信他，他是我见过最聪明最执着行动力最强的人。你知道坏人为什么铤而走险狗急跳墙吗？因为他们被你哥逼到了绝路，他们也害怕了，心慌了。 那 你们一定要抓到坏人，一定要平安。 我跟你保证，赢到最后的一定是我们。 其实我不想去美国的，我在这里有朋友，有我哥，还有你。 你会交到新朋友的，而且你在那边能经常见到你爸爸了。 那又怎么样？我跟我爸又不熟。 他从小不在你身边吗？ 他跟我妈关系不好，从我有记忆以来，两个人就没好过，他们也几乎不会同时出现。切，我觉得特没意思，还不如离婚呢。 我相信就算他们关系不好，他们也都是爱你的。大人的事儿让大人自己去决定吧，你做好自己就行。我们都希望你能开心平安的长大。你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？ 他，我也不好说，他挺好的吧，从来不对我发脾气，我要什么也都给我买。但我们俩就是不太亲，因为我妈很强势，他就显得比较比较低调。 你以后有机会了解他，亲近他了，怎么看都不是坏事，对吧？ 我也不知道。 相信我，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。 你说的我都相信。对了，跟我讲讲那天的事吧。那个王八蛋不知道用什么酸酸的东西捂在我脸上，然后我就没知觉了，醒过来就在医院了。听说那天发生了好多惊心动魄的事。 你不害怕了？ 这是正义战胜邪恶的故事，我干嘛要怕？ 好吧，我们能活下来真是全靠你哥。那天我们在冷库找到你的时候，你已经…… 仁义把那天在冷库发生的一切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遍。当然，他和龚应贤互相告白那段是专属于两人的秘密，他还没打算跟任何人分享。龚飞兰听的是两眼发光。 好像拍电影啊。哎呀，我要是醒着就好了。 还好你睡着了，你要是当时醒过来一慌一乱，反而给我们增加负担。 我看你是怕我醒过来当电灯泡吧。你们呀，有时候好聪明，有时候又好笨，真当别人看不出来你们俩眉来眼去的呀。 仁义不免有些臊得慌，换做谁说这话他都能厚着脸皮回应，但面对这个小女孩，还是龚应贤的妹妹，她实在是……龚飞兰勾住仁义的脖子，笑嘻嘻地说， 那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要不要当我男朋友？你要是不愿意，以后我只能叫你嫂子啦。 你要是敢当着别人的面叫，我就把上次偷拍你那个特别丑的照片发网上去。 你敢？ 他们嬉闹了半天，月星谷回来了，手里拎着午饭，三人一起吃了一顿略有些尴尬的饭。快吃完的时候，月星谷的手机响了一下，声音很大，现代人很少会用短信提示音了，仁义顿觉蹊跷。月星谷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神色有异，那表情的微小变化被仁义看在眼里，因为他一直都在观察这个人。 飞兰，爸爸有点事儿，现在要走了，我明天再过来看你好吗？ 好的。 仁义心里有些莫名的预感，月星谷这个人可能真的有秘密。人前脚刚走，仁义也到。 哎呀，我打针的时间到了，再不回去护士又该说我了。 哦，那你吃饱了吗？ 都吃两碗了，饱了。那我先过去了啊，晚上一块打游戏。 好啊。 仁义滑着轮椅走了两步，有些嫌累赘，干脆就站起来拖着轮椅走了。他边走边给龚应贤打电话，他记得龚应贤已经开始调查月星谷了，那很可能对他的电话有监听。但电话响了两声就被挂断了，一般这种时候龚应贤一定是在忙重要的事。他想了想，把电话打给了唐浩纯。唐浩纯负责技术。 喂，沈队长，你怎么 你有监听岳星谷的电话吗？我刚刚跟他在一起，他收到一条短信就匆匆忙忙走了，表情不太寻常。我想知道那条短信的内容。 唐浩纯愣了愣，快速消化完了仁义说的话。 哦，你等等我看看。一串数字，显然是暗号。 龚博士在干嘛呢？ 不清楚啊，反正出外勤了。 发个短信还用暗号，岂不更加可疑？那个月星谷究竟要去哪儿啊？会不会跟紫嫣有关？ 仁义回到房间后迟疑了一下，但也只是一下，他就以最快的速度换了衣服，抓起手机、帽子和口罩跑了出去。医院由于人流量大，电梯特别特别慢，他们又是在17楼，月星谷很可能现在还在等电梯，或者刚刚下楼。仁义走到电梯口一看，发现月星谷刚好正在随着人流往电梯里走。他走向安全出口，顺着楼梯下了楼。一路上他因冻伤而皮肤皲裂的大腿手臂都在刺痛，受伤的肺部也不支持他做任何较为激烈的运动。虽然平时上下个楼对他来说只是饭前运动，仅仅是跑下17层楼，仁义已经喘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且浑身都痛。他咬了咬牙，守在拐角处看着电梯。他知道那电梯几乎是每层都停，月星谷肯定比他慢。足足等了有3-4分钟，电梯才降到一楼。月星谷走了出来，往停车场走去，仁义悄悄跟在后面。眼看着月星谷上了车，仁义赶紧拦下一辆出租车。 师傅，跟上前面那辆银色的车。